5000人受伤，仍然有几十人下落不明。国营传媒报道，当局就今次大爆炸扣查16人调查。欧盟计划拨款3000多万欧元紧急向黎巴嫩提供援助，处理大爆炸的善后。意大利派出调查建筑物损毁的军方专家和消防员，又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去到黎巴嫩。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现在的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3点，系跌467点，总成交金额150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3点，系跌2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2蚊，跌33.5；中芯国际29.85跌2.9；阿里巴巴248蚊，跌9蚊；美团点评221.8，升6毫。新上市的泰格医药系报113.4；小米集团15.3，跌6.2；港交所381.4，跌3.6；中国铁塔1.52，升2仙。融创中国36.55升1.6，盈富基金25.12跌4.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6，瑞士法郎8.497，澳元5.587，加元5.803，新西兰元5.166，欧元9.1708。每百日元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38。日经平均指数报22,329点，系跌88点。港金现价报19,04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5.15美元，卖出2,05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近对行道。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桥面慢线有意外，龙尾对行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域多利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近住大口环道的一段域多利道仍然都是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咧，就是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车多嘅，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慢线有意外，一带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啱啱毕业的学生范彦章。

拖垮你，情愿退下，挨苦孤寡，不逼你会话，再会你已是前度。 星期五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先我们的有胡鸿钧有他新的这首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你幸福吗》。今次继续都是跟他的好兄弟，就是苏道哲，邀请他负责作曲、编曲和监制，填词有陈耀森，来自胡鸿钧这首的新歌，讲的就是他自己的前度。这个前度正准备穿着一套白色的婚纱踏上去教堂那里。 结吧，断葬美好的装扮，带着油亮的光环，说破就逝去还，白夜任风吹走满身忧患，天边看雨花， 我不会更重，你终究会信，梦也都看不到，就像 教堂内有天使，教堂外面可能有魔鬼。呢一首歌就系讲嗰种二元嘅对立，黑白嗰种嘅对立，而呢种嘅黑白偏偏喺我哋嘅人心入边同时存在。有时嗰种嘅黑暗面咧，可能以寂寞嘅姿态出现嘅。 I can't seem to focus, and you don't seem to notice I'm not here. I'm just a mirror. You check your complexion to find your reflections all alone. 首嘅作品，先有 Sharona 今日余香凝。跟住揾嚟有 Billie Eilish， 新嘅呢只派台歌好有寂寞嘅感觉嘅。作品嘅名称叫做 My Future。当你自己一个人静落嚟嘅时候，你要面对嗰种寂寞嘅时候。你想打破那种寂寞的孤独感的时候，有时候你都会成日反问自己，是不是的呢？是不是一定要依附着人地而生的呢？ 每次都要打你点个头，我在 才会客套地丢个球。根本不曾有眼泪。 根本不是我的水。 然后地球自转了一周，我睡醒又在为你守候。 地球转完一圈之后，你依然依附住它而生存。刚才这首歌的感觉就好像是为自己那一种的无力感而去流下一滴眼泪。至于在生日满钟之前呢，他这首歌就是可能为我们的城市流下一滴的眼泪。来自 Candy Soon， 如诗。 长夜里满旅行，随着太多的裂痕，谁无与谁不分，趁你原是枯萎的家。试问如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如斯世代，你可？出的未来，哦哦，你拼出的未来，哦，如无进退越难，随着那烟雨驱散，谁蒙蔽谁的眼，真相无。怎简单？试问如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如斯世代。你可我归于谁拼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新型肺炎疫情仍然严峻，七月至今确诊个案达到3850宗，今次疫情确诊人士涉及各行各业，有近20个群组爆发，包括安老院、餐厅、工作间、地盘、街市、屠房等。他说目前源头未明个案的比例仍然偏高，占大约40%，显示社区仍然有不少隐性患者，传播风险极高，希望可以加把劲改善情况。林郑月娥说，当局为高风险特定群组进行自愿病毒检测，由7月中至今完成137000个检测，找到54个阳性个案，即是每2500人当中有一人确诊。扣除高风险因素，以这个数字推算，本地750万人口仍然有大约1500名隐性患者。立法会建制派议员约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讨论防疫工作。会后，建制派班长廖长江话，建制派向张建宗提出4项建议，包括向市民澄清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来港的角色，杜绝谣言，加快分阶段全民病毒检测，参考内地健康码推出港康码，以及堵塞社区防疫漏洞，应对秋冬季有可能发生的第四波疫情。廖长江引述张建宗话，会积极研究港康码，认为技术上可行。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自由党主席张宇仁话，希望让持有港康码的市民可以到食肆堂食，食肆亦都可以全日开放堂食。警方拘捕41名涉嫌在社交平台贩卖怀疑毒品的人，检获超过5公斤大麻和其他各类毒品，市值超过132万元。被捕人士介乎14至4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说，近日有不法分子公然在社交平台出售毒品，贴文内标签有大麻的关键字，俾买家寻找相关资讯。买家在贴文列明毒品的价钱、来源地和联络方法，贩卖毒品的群组连结，并且是在群组内教吸食大麻的方法。警方锁定超过30个社交媒体账号，派员乔装网上买家，聯同其他單位突擊搜查，檢獲大麻草、氯胺酮、搖頭丸和冰毒等，正是追查毒品的來源。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啟程前往北京，準備出席明天起1年4日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預料人大常委會將會就本港立法會真空期問題作原則性決定，現時社會比較傾向現任議員可以繼續出席會議，至於如何處理4名被取消參選資格的現任議員，有待常委會決定。譚耀宗說，未有聽到強烈意見指民主派議員杯葛真空期的會議。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氣酷熱，下個星期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下個星期中期驟雨較多。現在氣溫34度，相對濕度62%，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474点，是跌455点，总成交金额159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跌2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3.5元，跌32元；中芯国际29.9元，跌2.85元。阿里巴巴248.2元，跌8.8元；美团点评219.4元，系跌1.8元。新上市的泰格医药系报113.9元。 小米集团15.28跌6.4，港交所380蚊跌5蚊，中国铁塔1.53升3仙，融创中国36.55升1.6，中国平安81.75跌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5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34，人民幣6.96，英磅對美元1.312，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67。日經平均指數報22,329點，係跌88點。港金現價報19,040蚊，升14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057.85美元，賣出2058.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较早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嘅意外已经清理好，慢线解封，一大车多。另外，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嗰度嘅意外啦，都啱啱清咗场一阵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联合道。另外仲有一宗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较早时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慢线啦，曾经有意外噶，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咁消散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柯达大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 点八至 九十六点九，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就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思芬。 喂 ，Kitty 啊，今个星期周末有情人，不如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咯。不过你惊唔惊？冇咩好讲咧。 唔系啊 ，OK， 净系听你女朋友点解可以引得到你都够听啦。 今个星期六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题目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诶，讲笑咩？喂，讲埋先啦，喂。On a Saturday night。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如果要为家人煮一餐饭的话，你会煮什么呢？ 我会煮蒸蛋、煎薯饼、绿菜和蒸鱼，因为我的家人喜欢吃。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电话旁边嘅咧有带菌者呢队乐队嘅一位嘅核心人物啊，龙小菌啊 ，Hello 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龙小菌啊 ，Hello 你好啊， 你好Eric， 喂嗱，我知道，因为其实咧你哋本身系应该系咪预咗今年其实系开 show 噶？ 系啊，本身系预喺年头嘅，咁但系年头大家都知道有疫症啦，咁跟住我哋就即系问场地嗰边可唔可以褪迟，咁佢哋都好好即刻话可以俾我哋多少少期限咁样，咁于是我哋又再 book 咗啦，就再 book 咗10月25号啦，咁但系依家咁嘅情况就唔知道到底可唔可以顺利咯，咁。但 系 都冇辦法。 嗯，系啊，希望啦。我谂即系全世界啊，唔止香港添啊，即系成个嘅呢个系演艺嘅工业都唔止演艺工业啦，仲有全世界人都受尽苦楚咁样噶啦。 食饭都好苦啦，依家。 更系啦，咁样你哋吓唔可以练团住噶啦，限聚令二人 噶啦，要 online 练 咯。 系啊，咁样。喂嗱，但系咧，你哋其实有首诶新歌嘅，系啦。咁呢首歌咧叫做《玻璃心》。是不是本身其实是这首歌是都是叫预告你们来这个 show 有关的 其实我们就预备了再有最后一首歌推出的。那这首歌也都是即我们今次会放入个大碟那里啦。这首歌其实都是很近期写的作品。其实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一首爱情歌啦。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跟另一半去相处的时候会很容易聽到某啲情況，我哋就會觸動咗自己個情緒啦。咁但係亦有啲時候係因為呢啲情況，我會因為咁樣而即傷害咗段關係咯。 嗯， 但係有陣時我反而覺得係一段關係入面有時對方講咩，其實反而唔系好重要，反而系佢系咪真系爱你先系最重要咯。 不过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你越爱咧，你就好多嘢就系唔知点样讲出口啊，又惊破坏啲关系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 咧。尤其是我可能讲我妈咁样啦，我妈其实都系噶，佢好爱我噶，咁但系有好多时候佢都会，例如你饮汤先好饮水啦咁样嗰啲咧。但其实对于我嚟讲，我饮水先定饮汤先，其实冇关系。不过即系大家嗰个期望可能有落差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嘅争执咯。喺爱情入面都系咁咯，我觉得。 咁你嗰阵时写嘅时候，系突然间有一种，咦，有咁嘅思绪，我都要写低啦。定系有啲咩事情发生咗，所以 trigger 咗你？咦，我要将呢一刻嘅感觉放喺呢首歌入边咧。 其实系之前有一段感情啦，咁我试过即系分离离合合之后咧，我送咗一个我自己好中意嘅杯俾对方啦，咁系个玻璃杯嚟。咁跟住有一次我哋再闹交嘅时候，我就打烂咗呢个玻璃杯，唔小心啦，即系唔系刻意用个玻璃杯攻击佢啦。咁跟住我系尝试翻，即系将呢一个杯黐翻完整嘅，但系。黐嚟黐去即系都系争一块咯，咁所以我就记得咗呢件事，我就将佢写低咗。 咁然之后咧，就将呢一个歌就同你嘅队友就分享。喂，不如做唔做呢首好咧？同埋点做呢首好咧？咁样 系，其实做嘅时候，我哋都系以一个好大众嘅方式去做嘅。 点为之好大众嘅方式噶？ 好多人，即系我写个词出嚟，可能佢哋个个都会有，我有呢个感觉咁样，咁所以佢就会喺编曲上面都用咗啲比较容易入口嘅曲风咯。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即系大菌者去做编曲嘅时候，好多时候大家都系一个晚上，我哋就会搞掂咯。因为我哋其实都几多作品，咁变咗就会觉得，咁就算呢首。变得唔好，下手再嚟过即系唔想蹲太耐咯，每一次都 系。咦？但系其实咧，如果你真系撞正，譬如系出碟，然之后又开 show 啦，咁其实有阵时，譬如睇 live show 就系、是、你可以再选择就系、是、啊，我哋嗱碟入边咧呢首歌我哋就有咁样嘅 arrangement 嘅，但系你可能隔咗一段你消化过之后，可能又会有一种谂法就系唔系，我哋不如可以今次用另一种方法去到 interpret 呢一首歌啦。 我会觉得系嘅，系玩 live 嘅时候，即系反而仲可以再玩多啲元素添，因为始终喺个 CD 机，而家唔系 CD 机啦，喺个器材入边听啦，同你喺现场个听个感觉会好唔同咯，我会觉得。咁所以喺 live 度，我觉得可以玩得即系再 多花款啲咯，反而系。 咁而家咧，因为本身你准备紧开 show 噶啦嘛，其实系咪都已经有谂紧、构思紧？我哋啲歌可以点样去玩？系原装咁玩啦，定系有啲新嘅角度去到诠释咁样咧？ 其实依家我哋都仲编排紧嘅，咁但系嘉宾就揾咗噶啦。 诶，系 系啊，嘉宾就揾咗啦。但系反而即系入边我哋个馅，我哋就仲未完全落实晒咯。始终即系嗰个。心情好亂啊，我覺得今日都唔知聽日事。 係啊，但係譬如喺中間其實係我諗過去呢一年嘅時間啦，全世界都發生好多唔同嘅事情咁樣。 係 有冇刺激到你哋可能有啲係創作上面嘅一啲嘅諗法咁樣咧？ 其實我自己咧反而做多咗一啲其他類型嘅作品，因為例如我同隊 band 咁樣啦，多數我哋都係一啲 pop 啊 rock 嘅。形式咁，但系我自己去写嘅时候咧，我又尝试下写一啲好似 Bossa Nova 啊、 欸， 又或者系一啲好 chill， 好似 Mochiba 咁样嘅，好多 loop 喺入边嘅歌。咁我自己其实好中意呢一类型。 嗯， 咁所以我就即系同我哋对 band 嘅成员之一阿花咁去创作咗一系列呢一啲作品咯。但系而家因为好 demo 啊，咁变咗我哋都会想即系。做得完整少少再發布咯，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即係喺呢一段疫情期間做咗好多嘅作品咯。 哦，咦幾好喎、啊！即係，尤其是因為我聽好多人講，就係話始終係花咗好多時間，可能喺屋企啊，或者係少咗出去社交咧，咁變咗你同自己嗰種溝通嘅過程，又可能真係會多過之前嘅，咁可能真係有一啲新嘅衝擊帶到俾自己創作上面嘅。 係啊，但係真係咧，即係呢段時間其實真係嗰個精神咧係好萎縮啊。 係， 我唔知點樣形容，係每一日我都喺度諗緊，唉死啦，聽日會點樣咧？ 嗯， 咁呢一個狀態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讲，即系餐饮餐食餐餐清嗰啲，其实系好痛苦。咁变咗我自己，我又会好喺呢一个状态之下，我又会好痛苦，但系同时间又俾咗好多灵感我咯。其实我都仲喺度即系问紧好多人嘅意见啊，因为我自己始终我系填词为主啦。咁有时好多时音乐上面有啲元素，例如我听到人哋嗰啲哇好。例如而家好興嗰啲 lofi 嘢啦，咁我自己又好鍾意嘅，咁係點樣去做到呢？其實唔係話即係你聽落去好似好簡單，咁但係原來做起上嚟揀聲啊，個鼓啊，嗰個 bass 都係好緊要嘅時候，咁我即係我要揾好多人嘅意見，我先可以做得完整。咁變咗呢一個 project， 我自己就好期望可以即係快啲推出，但係就都係要時間咯， 大把時間啊，慢慢。 我都唔知 道 开心定唔开心。 系啊，我都唔知 道 啊。 冇办法啦。 系啊，但系都真系希望即系疫情快啲过啦。咁然之后啲日都系大家嘅生活都真系可以叫重回正轨。 冇错。 系啊，咁所以即系希望十月嘅时候，即系你哋嘅 show 能够系顺利举行。 顺利啦，多谢你啊。 系啊，咁然之后事前就梗系希望大家就健康康咁样啦。 系啦，一定留翻条命先啦。 系啦，咁样。喂，咁而家就听住啦，就系带菌者佢哋呢首系新歌，歌名叫做《玻璃心》嘅。今日要多谢晒龙小菌，多谢晒你。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Negative 得嚟，其实好正面。 从文字看已判断吧，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如何预计答案该那样，标准说的也多真确吗？ Alpha 的新歌叫做 Negative， 但内容是刚刚相反的，讲的是这段时间大家都累积了很多负能量，希望在负面当中找到正面的角度和空间。作曲 Eagle Chan Step Low， 填词有 T-Rex 于日耀，编曲 Kiri T， 监制 Kiri T 于日耀。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许廷铿 Negativ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小君在做访问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先前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发掘了一些新的音乐方向，都听很多一些 Lo-Fi 的作品，这位歌手都是一样，可能有陈建安。 再开再删雪柜，吃饼吃包吃鸡，再冬回睡房，听着世界着满肺，看灯制极美丽，再开再熄有点痴迷，说不出问题，再走出听咗一阵，会嗌就如问你，望见天花有点薄，望到上帝，再看 YouTube 再睇，谁话情错底？ 一个人屋企可以有好多嘢做到嘅，佢就发掘到 Lo-Fi 音乐嘅可能性啦，亦都邀请咗 JNY 同佢一齐合作做咗呢首新歌。陈建安，废寒。 打壓非美國企業，這個是赤裸裸的霸權行徑。他說美方不惜損害美國用戶和公司權益，將一己私利凌駕於市場原則和國際規則之上，肆意進行政治操縱和政治打壓，換來的只能夠是自身道德滑坡、國家形象受損和國際信任赤字，最終亦都將會自食其果。南韓總統府青瓦台六名官員向總統文在寅請辭，六名高級官員包括青瓦台秘書室室長盧英敏以及五名分別處理國務、民政、公共事務等的首席秘書。青瓦台官員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未有透露六人請辭是否與民眾批評房屋政策失敗有關，只是說六人今次的決定是為近期施政不力負責，未知道文在寅是否接納他們請辭。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氣酷熱，下個星期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下個星期中期驟雨較多。現在的氣温33度，相對濕度 63%，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516点，系跌413点，总成交金额173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跌2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8蚊，跌27.5；阿里巴巴249.6，跌7.4。中芯国际29.85，跌2.9；美团点评223蚊，升1.8；新上市的泰格医药系报113蚊；小米集团15.44，跌4.8；港交所382.2，跌2.8；中国铁塔1.52，升2仙；融创中国36.35，升1.4；中国平安82蚊，跌5.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英磅10.147，瑞士法郎8.482，澳元5.592，加元5.806，新西蘭元5.164，歐元9.1654。每百日元對港元7.33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852。日經平均指數報22,329點，跌88點。港金現價報19,040蚊，升14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061.14美元，賣出2062.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而家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有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就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 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又一次挑战难度。 门上再大开过，客信走了有几多？望尽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信太多种电申诉，在你网上觉得可能唯有不出自结果。迟迟才回所，当我无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 Jenny 收到 demo 嘅时候咧，已经知道今次唔简单啦。今次由 Vincent Chow 加上翟日新作曲嘅呢首歌咧，副歌部分嘅旋律唔单止好急啦，好密啦，另一个最大难度咧就系包含咗两个八度嘅音域，可以话系 Jenny 嘅新纪录。 门上再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 电视仲有何方？编曲 Gary Tong， 监制 Alvin Lam。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Jenny 幸福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骚动音乐啦！你好啊，劲！ 你好啊 ，Eric 啊，翻嚟啊，翻嚟啊、嗯！疫情啊，疫情啊，咩事都冇发生啊，冇 live 啊，冇 live 啊，但系得香港啊，得香港系咁噶啫嘛。 咩冇 live 冇 live？ 因为因为之前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成个应该话系演出嘅啲嘅相关嘅工作， 即系冇 live show 睇， 系啊，咁样啦。咁但系咧， 都唔系好多地方都冇。 系啦，咁但系香港依家 都冇啦， 又嚴重翻，又系更加冇啦，有排都冇啦，咁感覺啦。咁、嗯、但系大家都知道 台灣有啊， 系 九月有一個 music festival， 我本身好想去嘅。 咩嚟噶？ S2O 一個係電子音樂節嚟。 哦，講完就喊啦，但系都係要講一個 live 嘅巡迴 show 嚟。 系， 但系咧，即係可能會覺得，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好多唔同嘅歌手啦，或者表演嘅團體啦，都諗緊啲。嗯，线上可以完成到嘅一啲嘅表演嘅模式，咁其实呢样嘢系无分年龄嘅，大家都去做紧嘅。咁、今日要讲嘅，即系因为前辈级嘅歌手，佢都希望咧，都系受到今次疫情嘅一啲嘅启发，令到佢希望可以有一啲新嘅表演嘅模式出现。嗰、人就叫做罗大佑，跟住系啦， 系 因为讲前辈啊嘛，好尊敬咁，好隆重出场咁样。 加翻个 echo 啊，加个 reverb 先。 好。 罗大佑，又又又又又， 喂，你呢三个字发得好正啊！吓、 啊， 恭喜你， 快讲啦！ 咁嚟紧咧，佢会做咧四场嘅一个巡回嘅 live show 嚟嘅。 系 嗱，应该咁讲，其实我唔系好清楚佢现场有冇观众。 嗯， 但我知道其实佢主力咧系会做线上嘅。 系 咁咧，其实有一个嘅社交平台啦，绿色嘅。 系。 我哋用 WhatsApp 多啦，咁但係其實台灣係用 Line 多㗎嘛，咁其實佢係同 Line， 因為 Line 旗下呢係衍生咗好多唔同範疇嘅一啲嘅服務啦，咁其實有一個叫 Line Music 嘅嘢，於是乎其實佢哋算係同佢哋做過一個合作啦，咁、樣，咁然之後呢好得意嘅，嗰、那個巡迴嘅名呢就叫做移花東綠，就係佢去嘅四個地方， 移花東綠，宜蘭， 係 花蓮， 係 屏東，是不是平哥？ 不是。我 我好驚訝你諗到屏東，係啦，因為我以為東應該第一下就會諗起應該就係 東涌， 人嚟啊！ 咁我就谂屏东啫， 台 东 啦、 啊。哦 ，OK 吓，台东。 因为我觉得台东点都大路过屏东，你机会讲。 我成日以为台东系一个广泛嘅地区咁样，即系台下东边咁样咯。 哦，唔系， 咁屏东好似集中啲咁样。 都系嘅，都系嘅。之后仲有鹿啦。 鹿系 呢个你知嘅话，就真系好都唔系嘅，系咯。 鹿啊， 系啊， 台湾鹿啊，谂唔到你。人生可以放弃啊！我 六港啊， 六港哦， 系啦。咁、 okay、 其实咧，最好笑系讲紧呢个六港咧，对于罗大佑嚟讲系有一个好重要嘅意义嘅。 系 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咧，六港小镇呢一首歌咧、嗯，就系佢人生第一次嘅创作。 哦， 但系其实佢人生唔系去过好多次六港嘅啫，佢人生只系去过三次嘅六港。 系 咁。第一次去嗰度咧，四十年前第一次去嗰度咧，就令到佢写下咗《鹿港小镇》呢一首歌。因为佢话咧就系自己踩电单车去啦、 嗯， 就遇到一个好后生嘅整车师傅。咁、 嗯、 然之后个师傅就同佢讲咗一啲嘢，自己要离开屋企，冇、 嗯、 得同屋企人一齐。但系呢个城市不断嘅工作啊，咁、嗯、样，但系其实又唔觉得自己属于呢个城市嘅嗰种嘅苦困。 系， 咁于是乎佢就啊。好感動啊！即係感受到嗰種嘅離開別井嘅嗰種嘅愁緒啊！咁、樣於是乎就創作咗呢一首歌。咁、 哦、 於是乎咧，我哋今日咧就聽咗呢一首歌先，翻嚟之後話俾大家聽，更加多嘅故事，關於呢次嘅表演啦，同埋關於羅大佑依家發生緊咩事。 羅大佑。好 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十八，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船，妈祖庙的烧香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 我好中意佢呢啲声啊！啊，我系完全做唔到嘅。 1982年时候嘅罗大佑啦，我觉得其实都系真心喎。喺我眼中啊，呢个系最 original 同埋最正宗嘅罗大佑嗰种嘅，即系第一就系好讲到嗰个年代嘅年轻人嘅一啲嘅谂法啦，同埋嗰个好地嘅摇滚咯，系呢个就 系 嗰个状态啦。 同埋嗰个声好中意嗰种质地啊，好多 texture 啊， 嗰个年代嘅嘢啦，同埋系。 而家。少啲咯， 好少，因为而家大家都好中意将啲嘢做到好滑噶嘛。 系啊，但系佢头先即系嗰啲粗糙质地好好听。 所以而家咪有 low fi 呢样嘢，大家又可 以 low fi 又唔系咁嘅 音乐底嘅粗糙啦。我想讲粗糙呢啲啦，系啦，翻翻嚟讲啊。 系 头先就讲到，其实罗大佑喺1982年嗰阵时候所讲嘅，就系讲到嗰个年代嘅年轻人一啲迷茫啦咁样。但系其实你叫佢依家再写嗰个状态，佢好难再写到时下年轻人啊嘛咁样。咁我见到咧就有一个串流平台咧就同佢做咗个访问，就想睇下佢依家听紧啲乜嘢歌。咦，我觉得呢件事有几有启发噶，即系可能大家。我会觉得以前那代的音乐人跟我们距离都真的挺远，即是刚才听到罗大佑的曲风，即是现在可能你说模仿，但是很少人真的可以做到那个状态，其一。其二另外一件事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说、以前的歌好听很多，以前的人做了很多很多，那么去回现在的时候好像就某程度上贬低现在嘛、即是大家又会觉得是不是以前和现在有一条就是不能磨灭的一个鸿沟在那里、 okay. 有一种感觉啦、但是呢他们看回罗大佑的 playlist 又觉得挺有趣的、他有听 9M88 啦，他有听老王乐队啦，他有听、告五人啦，即是其实他是听一些很现代同埋好 indie 嘅 band 嘅， 其实 make sense 咯，即系我成日觉得，如果你真系中意音乐啦，假设我哋嗱用音乐系咁计啦，嗱，譬如假设你中意睇戏，你唔会呢一世就睇旧戏噶嘛，你中意阅读，你每一世就睇旧书噶嘛，系咯，咁点样听歌？如果你我中意听歌噶，不过我新嗰啲我冇听过咯， 系咁就问佢即系点样会听呢啲新嘅歌？我觉得个原因都好紧要嘅、就系、是、其实佢身处嗰个时代或者佢嘅人生背景，佢咪可以写到82年时候、年轻人嘅一啲嘅谂法咯。 系啊， 但系某程度上你想了解而家年轻嘅谂法咧，你系要听翻而家嘅歌你先听得出噶嘛？就好似即系我哋之前有讲过一啲写时下年轻人厌世啊嗰种嘅状态，其实。即不是说做不到，而是因为那个生长的环境和那个年纪真的不同的关系，所以可能以前的音乐前辈他们是未必可以好好地感受到那件事。而所以他说听回现在这些音乐，你反而在当中真的感受到有一种的好真切嘅情感，咁佢话其实呢一种就系算系同年轻人个交流咯，咁样，咁佢都话今次嘅呢、這个头先讲嘅呢个四个站嘅呢个巡回音乐会啦，佢话首先即系都算系同年轻嘅一代去学，睇下点样可以做户外嘅音乐会，佢话因为呢个同佢自己一路以嚟表演嘅嗰个经验都争太多啦，所以都。期待一下啦， 系 Sosa 覺得咧就係、跨代嘅一啲嘅創作咧，唔係下出嚟係要比咯，而係大家交換意見咯，即係你哋上一輩有上一輩精彩嘅地方，而家有而家呢個年代精彩嘅地方，咁但係中間其實可以有好多交接嘅地方噶嘛，而唔係就係、得我哋嗰啲先 make sense 嘅啫，你哋嗰啲就唔 make sense 咯，咁樣。 即係唔使個嘴臉咁差。 係啊，即係不論係創作啦，甚至乎其實你見好多唱片公司啲老闆或者佢哋嘅管理層都係偏向上一代或者甚至兩代人啦。係。咁你見到佢哋咪就係可能定對自己新一代嘅音樂係冇信心咯。如果冇信心就係因為佢唔了解咯。 哦， 我覺得係噶，咁所以唔使一定係咁咯。你簽得個新人翻嚟，你就欣賞佢 talent 啫。咁唔係嘅，可能而家你就係睇盤數嘅啫， 又或者睇樣。 系咯，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为佢，因为佢 talent 而签咗个人翻嚟，你就应该系相信你嘅眼光。系啦，你当时 或者俾啲空间佢去发挥自己嘅 talent 咯。 系咯，如果唔系你当时你睇佢都唔系唱 K 歌噶啦，你签佢翻嚟佢做电子嘢噶嘛，点解突然间签佢翻嚟之后你要佢唱 K 歌咧？嗱，唔 make sense 噶嘛件事。 都系可能系慢或者快， 系咯，奇怪噶嘛咁样。咁我觉得多啲呢交流系有趣嘅， 啱数 就系呢一啲嘅前辈，我系欣赏嘅咁样咯。好啦，咁啊，头先你又讲啦，即系呢个系一个网上嘅一个嘅 showcase 啦，即系其中一个主线就系网上啦咁样。咁然之后咧，香港其实喺即系大家都即系冇乜 show 可以搞噶啦，即系实体嘅 show 真系好难搞噶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就 C All Star 啦，咁佢哋其实都讲咗嚟紧喺8月尾嘅时候咧。 啊，佢哋就有一個叫虛擬嘅紅館， 嗯， 係啦。咁然之後佢哋四個就有一個虛擬嘅演唱會， 嗯， 係啦。咁然之後我暫時都想了解多啲嘅，因為我聽佢哋暫時啲文案講咧，就唔知係音樂嘅，可能就有啲電競嘅元素啦、電玩嘅元素啦、哦，放喺中間咁樣嘅。 我覺得呢啲嘢擺埋一齊都真係幾得意。 係啦，咁究竟呢件事係最後會點發生嘅咧？咁而佢哋就會唱翻佢哋即係 Cosa 即係一啲我見佢文案都用到經典嘅歌啦，咁樣。 好期待一下，即系我想睇下大家对于 Cosa Star 嘅经典作品嗰个理解有啲咩唔同先。 系啦，咁但我系觉得啊，呢个 concept 又系暂时大家都未知道，咦？咁究竟系点呈现嘅咧？因为我谂好多人棘住个位就系、是、吓、啊，我网上做，咁我点样做一个收费嘅 concert 咧？ 啊，系， 系因为我直播咁吓、啊，直播咁。点咧？因为网上是一个很 open 的地方嚟噶嘛， 系 咪先？咁又或者你就算俾个 password 你，咁你都可以俾个 password 人噶嘛，咁样。即系好多呢啲 uncertainty， 大家就唔知道点样可以搞一个网上嘅 show， 但系又可以围到皮 啊。OK， 因为我见咧台湾有啲人，即系有啲音乐人，可能都要长久，可能以后都会面对呢个问题咧。 系， 佢都系谂紧，其实系会事先买飞嘅形式。 Yeah。 跟住你會收到 link， 即係專屬你自同埋專屬你自己嘅密碼。係嗰、那個淨係可以，即係你知道咧，我哋有啲 account 咧，即係譬如上網睇電影啊，睇咩嘅 account， 可能咩幾部機 share 噶嘛。係咁佢就可能 set 到淨係可以一部機一個位睇，唔可以 share 咁樣樣嘅一啲嘅 setting。咁但係當然都係技術嘅問題啦。 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你想 live 網上睇咧，聲畫同步係好難。 係啊，咁所以技術上係一個問題啦。然之後行政上面你點樣處理到，即係或者經濟上面你？点样可以围到呢？ 即系大家又，其实呢个都系 研发紧呢啲新嘅方法。 系啊，我觉得个心态都系个问题啊、嗯，就系、是、我去唔到现场嘅时候，我俾几多钱我先等？ 系啦，即系定价又系你一个问题啦，咁样。咁咧，但系呢个系我哋讲系in general 啦，即系讲紧系如果系要开发系网上睇 show 呢一个嘅新嘅一个方向系点做啦，咁样。咁但系 anyway， 咁啊讲紧八月尾嘅时候咧 ，Cosa 就有佢哋一个虚拟嘅 concert， 咁啊睇下到时究竟佢哋又会系点样到将呢个 show。进行俾大家睇啦，咁样咁就揾嚟佢哋当年就唔系喺呢个虚拟嘅红馆， 系真红馆啊！ 真红馆开 show 嘅时候咧，就有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叫做《星海》。 这笑下方抬头望上看，想着那星河上怎样演化，等待是 卖力追车的这夜有来，那个未受落狠批的最后都在，通通结合成这片海，让我听万众喝彩。记得那天唱歌是星战中斗闪闪，抬头是四道墙，我想唱得更响，也只有走到街上几点星光也觉漂亮，有你看着我愿自强，但理想我坚信可以闪亮，逐渐磨练向上，当天我怎设想从殿堂华丽上场。 香港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展开全民自愿免费检测，估计两个星期之后可以推行。至于怎样采集样本，暂时未能够交代细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将会三管齐下，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包括推行普及社区检测，不论是否属于高危群组，可以自愿接受检测，预计可能有数以百万人希望参与。他又说会扩大特定群组检测范围，包括联同仁济医院在下个星期一起为孕妇检测。至于经常接触市民群组，亦都会纳入为特定群组检测范围，包括在前线提供服务的员工，例如收银员、邮差、教师、酒店前线员工、公共交通工具服务人员以及照顾长者的员工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中央会安排人员到实验室协助做化验工作，他们全部符合资格，但是会以香港法律为基础获得临时豁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重申，内地人员有经验、受过训练、获得国家认可资格，他们的资格无可置疑。他说本港有条例可以由食卫局局长作出豁免，强调要在非常短时间扩大检测能力，和疫情在时间上竞赛，要在最短时间符合法规，令到检测人员可以协助扩大本港检测能力，尽快在社区找出传播链。至于港版方舱医院，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当局正是在做前线规划工作，预计在可以在亚博馆内提供1000张负压病床，而在亚博馆西面的一块3公顷土地亦都可以提供800至1000张负压病床，详情要再研究之后敲定。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全球累積突破1910萬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超過71萬人死亡。非洲累積確診病例超過100萬，南非佔了超過一半。專家說是因為當地的病毒檢測相對較普遍，但是非洲其他地區檢測不足，擔心全非洲的實際疫情較各地官方統計更加嚴重。澳洲维多利亚州的疫情未受控，单日新增450宗确诊个案。从维多利亚州进入隔离新南威尔士州的人要强制到酒店隔离。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加拿大籍华人叶建辉贩毒等罪成，判处死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是连续两日有加籍华人在内地被判死刑。内地传媒报道，法院裁定叶建辉运输制造毒品罪一审罪成，案中另一被告卢汉昌和叶建辉同样被判死刑，同案另外四人被判无期徒刑至到有期徒刑7年不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酷热，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依家嘅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1点，跌398点，总成交金额177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跌2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7.5跌28蚊，阿里巴巴249.2跌7.8，中芯国际29.9跌2.85，美团点评222.4升1.2，新上市的泰格医药是报113.3， 小米集团15.44跌4.8，港交所381.4跌3.6，中国平安81.95跌6.0，中国铁塔1.52升2仙，融创中国36.5升1.5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63，瑞士法郎0.914，加元1.335，人民幣6.961，英磅對美元1.309，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66。日經平均指數報22,329，跌88，港金現價報19,060，升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8.76美元，卖出2059.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系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而家处理紧噶，龙尾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咁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现在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都有车龙，龙尾在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在海丰园。另外红棉路上山跟住坚尼地道是车多挤塞，龙尾在中区消防局。提一提大家啦，喺筲箕湾道嗰边，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筲箕湾道西行跟住成安街嘅快线啦系封闭咗噶。咁揸车嘅朋友咧，而家系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成安街，一啲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揸车嘅朋友经过啦，请小心。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e 健康抗癌超 B 啊。喺呢段期间咧，相信大家都好关心一啲老人家啦，或者小朋友啦，因为佢哋嘅健康咧系最紧要嘅。所以喺呢度咧，我送呢一首咧周柏豪嘅《老少平安》俾大家。 能共你见面，走来最多一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活下一个从无有止，若最爱仍在，仍愿称呼我孩子。好想贪多个下一次，时候若不足，多一眼都在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30之后，阿劲部分嘅骚动音乐。今日 想同你讲嘅系爱情当中嗰啲失败者嘅故事，希望你听完之后咧唔好有共鸣啊！ 和你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为时未晚，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仍想爱过的好人，能活得到更好。而当初所想交给他，人。 最新派头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See You Next Time。 分手的时候你跟人家这样说就没问题的，但如果调回转是人家跟你这样说的时候，都不是不伤心的。那的而且确被分手的时候是一种伤心，那如果没得分手呢？ 爱痛地递来点光信，来自一位拥护十年终生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

飞。呀呀呀呀呀呀，谁会自卑？卑微都为谁？ 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第二顺位》，唔系唯一噶啦，后边都仲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嘅可能。咁呢个时候佢就好贪心地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佢心目中嘅唯一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个可能性系好低嘅。偏偏咧，佢攞嘅又系二号 number， 所以都唔知道放唔放弃好啊。其实爱情当中真系有好多嘅角色嘅，但系想成功嘅话咧，偏偏选择又唔系好多。如果咩都知道晒，知道对方嘅心意啦，知道呢段感情嘅结果啦，结果会唔会好一啲呢？跟住揀嚟有 Hebe 田福音，歌曲名称叫做先知，讲紧就系喺爱情当中啊，每个都希望人可以做到先知，知道对方嘅心情，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点行。 你看起来有点累，晚餐有谁陪？不喜欢太常见面，但我愿你就出现。 电影怪胎的主题曲啊，副歌名称叫做先知 Hebe 田福恩主唱的作品。歌词当中讲到啦，其实就算是先知咧，佢爱情都未必会考满分嘅，不如都是靠自己啊。最后一首歌拣嚟娃娃魏如萱作品。叫做幻笑，相信爱情啊，混蛋们。 一切只懂